一个故事叫做皮子笨。刘三在镇上边少有名气的京剧角色，他的勾面技术是得自一个不出声的高人指点。但是那个高人有点奇怪，他只是在天黑之后才是教刘三的。到了日头的时候，刘三都想继续学，但是那个高人讲面谱怕晒是见不到光的。到了后尾，那个高人要去第二个地方那里游历，便将剩下的道具送晒给刘三。但是为了一个装满面谱的箱，他埋在地里面，叫个刘三自己半夜去攞。这时的刘三正在后台那里射紧装，他听到消息之后，都顾不得自己满面忧彩，就跑去画了。在了方法的宅院下面，他画出了一个破旧的箱，拿到箱之后，他抱住急急忙忙地就过回家了。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，他身后的屋里面现在传来出一阵哀怨的哭喊声。走到半路，他遇见一个老和尚，那个老和尚对他说，施主，你印堂发黑，恐怕……刘三瞄了他一眼，然后没好气地说，没事，这是面谱来的。说完之后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到了自己家门口，他撞见了自己的隔离邻舍，那个人跟他说，小柳，你的面色这么惨白的？他随口说了一句，没事，面谱来的啫，只不过是未洗干净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确实这些是面谱。现在的他打开了个箱，然后在镜前边将一张张诡异的面具逐一咁试过一次，然后他就说了，师傅的手势真是好啊，面具有软有薄，就好像一张皮一样贴在自己皮肤上边都看不出了。他戴下戴下就发觉有点不妥，一张皮，他不敢相信地将一张戴过的面谱重新地戴在面上边，没错，五官刚刚好就被陷了进去，轮廓分明。这不是印皮是什么啊？他惊恐地就将面上的张皮撕了下来，结果撕下来的是两张完整的皮，一张新的面谱又诞生了。